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近期的展览和讲座。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正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展出，包括李白唯一的书记上阳台帖在内的33件张伯驹先生捐赠和转让给国家的珍贵文物聚齐，讲述历史往事。展览将持续到5月6号，市民可以凭故宫门票免费参观。中日名家书法联展正在琉璃厂伊德格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沈鹏、邵华泽、冢谷万成等中日书法家和100位中日青少年的作品参展，展览将持续到本周四，喜欢书法的朋友可以前往参观。中国汉画大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展览分别来自全国23家文博单位，展出汉画拓片587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汉画拓片专题展览。继续来看展览，美术创作工程《长江万里图》巨幅长卷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是中国画学会主办的以中华民族重要的母亲河、新时代的长江为创作主题的大型美术展览。《长江万里图》画卷全长200米，宽1.5米，由全国50多位著名的国画家和理论家历时1年时间集体创作而成。明天王小波逝世21周年之际，新经典文化独家签约的王小波作品全集全部上市。吾爱王小波纪念王小波逝世21周年活动将在北京单向空间爱情海淀举办，活动邀请徐泽辰、蔡骏、韩松洛、绿妖、张天翼等作家担任嘉宾，讲述王小波对他们写作生涯和个人成长带来的巨大影响。让文物活起来，古代物质文化第3讲将于本月14号上午的9点半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1层学金堂举办。本月12号到15号，2018年北京春季房展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来听记者王博的报道。 北京春季房展历经了25年，一直都有楼市风向标支撑。目前北京楼市趋于平稳，在首套房刚需之外，改善型户型也成为了很多购房者关注的焦点。据北京房展组委会秘书长郑向东介绍，今年北京地区的参展项目约为20个，虽然数量不多，但全是市场中在售或即将推出的项目，包括普通住宅、别墅、商业等物业类型。项目分布在丰台、房山、怀柔等地，主力销售户型为80平方米左右的2居和150平方米左右的3居，还有一些30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满足不同购房者的需求。在今年的北京房展会上，包括旅居地产、养老地产、海外地产、智慧地产在内的400多个国内外地产项目将集中亮相。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关注一下此时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沙尘蓝色预警当中。那么受到大风和上游沙尘气团的影响呢，白天局地扬沙，在中午的时候我们听到天气连线的专家告诉我们，目前呢空气比较干燥，请大家及时注意补水。另外呢到夜间可能这个天气情况就会转好。另外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的天气，偏北风是4-5级，阵风7-8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应该就是张帆。 哎， 今天好像不应该是我，但是此时此刻就是我。 米夏参加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活动去了。 对，应该是他打开那个文化之门去了，是吧？ 是的。也好也好啊，免得他老打我。打开文化之门打惯了，老打我。 哎呦，我不知道这每个周二你受这么大苦呢。 是啊，我们老在剧里要演绎嘛，哈、啊，好几次演绎过程当中，大家不知道那个笔啊什么的都乱飞， 是吧？ 对， 怪 为了出效果， 这胳膊上这青一块紫一块的。 是，我知道我还有没有远大前程。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追《远大前程》啊，这个湖南卫视独家播，播了几次了。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一直在追啊。今天呢，跟张帆一起来聊，我觉得这个《远大前程》， 嗯， 有人说是一个男人的戏，你怎么看？ 是男人的戏吗？ 他讲的不都是这些人物的男人的远大前程吗？ 哦、你们是这个意思？ 好像女角色、女演员 啊， 是里面男演员、男角色的配角。 哦，陪衬是吧？ 啊，陪衬 哦， 嗯， 怪不得我老看陪衬了。你看我这个人， 哎，看陪衬也得看呀、啊啊。有人说了，这是一个双女主角的戏， 双女主， 哎、这佟丽娅是吧？ 啊，佟丽娅是一个， 佟丽娅一个、 嗯、 是吧？还有郭采洁、嗯、可能也是一个。 哦，对，就是那个台湾普通话那个、 演那个余梦竹的。 啊，对对对对对、哎。 那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吧。最近这几集啊，这个《远大前程》还是多线索推进。嗯、昨天晚上。包括前天那几集我觉得是一个小高峰啊，前面好些集呢我们看的有点腻了，为啥呢？大家都说这个啊，陈思诚演的略显油腻啊， 嗯， 但是最近这几集我觉得呢搞笑的少了，正剧的成分多了，冲突也多了， 嗯 啊，这个显演技的也多了，因为它情节需要 啊， 情节需要是什么呢？先是啊，这个他演的这个角色洪三元把汪雨桥这么一个刺客杀手带到了戏台子、 嗯嗯、 把这个警察局局长给刺死了。 对对对对。 后来呢就 徐局长 哎掀起了这个血雨腥风啊哈、嗯。那么另外呢霍天红也就是这戏里的这个三大亨的这个老大。 老大。 二太太由李念所演的陆林春和一个旗袍店的老板、嗯、他的相好薛二。私奔了、 哦、跑了 跑了跑路、 嗯嗯、 走的时候呢还带了藏有永兴公司大秘密的铁卷。 哦，对对对对，我开始我听着铁卷的时候啊，我老是脑子没反应清楚、 嗯、 我老在想那单书铁卷呢，后来我一想不对啊，没有单书铁卷， 铁做的带金券， 铁卷啊，铁卷 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们的账本是吧， 应该是藏着他们三大亨 秘密 的， 哎，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这个霍老板让洪三儿帮他找回来。那洪三儿呢，毕竟他跟了陆林春一段时间，他毕竟还知道他和薛二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嗯、 啊。他半夜跑到这个旗袍店门口蹲守，果然捉到了从窗户跳出来的薛二。 哦，叫捉不在剧里面叫捉鬼，捉鬼 是是是。哎呀、啊，所以呢，这不是。下面呢我要和张帆有一段对话哈。 啊 洪三儿和薛二的对话。 哦，真的吗？ 哎，我们先来听听原音重现。 好。 老师别怕，是我。 薛二先生，深更半夜的，在这转悠什么呢？ 我呀，读 东西落到店里了，我特意回来取下。后山兄弟这么晚不在家休息，这满洲逛有什么呀？ 你说呢？ 不知道吗？ 我主子陆凌春不知道被哪个胆大包天的小白脸给勾得跑了，我现在无事可干，只能令人生气。你猜我现在做什么？ 做什么？ 捉鬼。 胡三兄弟，这大半夜的不要开玩笑嘛。哎呀，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我真的在捉鬼，还专门捉那种携款潜逃不知死活的痴男怨女鬼，你见过没有啊？见过告诉我。没见过。我怎么觉得你见过？现在带我去见他们，还剩天一亮，我带人一起去见他们啊。我不和你废话了，我知道二奶奶现在就藏在你的店里，现在告诉我你们还能做人，晚点告诉我你们就真的只能做鬼了。 你演谁 啊？我挑是吧？哎呀，太好了！主角是谁啊？ 主角 红 三儿。 红三儿 啊， 太好了！好长时间没做过主角了，你知道 吗？ 赵亮老不让我演那男一号 是吧？ 啊，好， 成全你。 太好了 啊！因为后面还有一段对话 啊，是吧？那个咱们上来就演是吧？ 上来就演。 哎呀， 他这个有难度啊！我们这个主持节目都是坐着的，他一上来就呼哧带喘的是吧？ 对，他还从窗户里爬出来呢。 是啊。那我先直播间先跑两圈， 嘿， 行，你先主持两分钟啊！ 我的天哪！这到底是不是人呢？这 给我氧气！ 谁呀？ 我。 哦，是红三儿兄弟啊！ 哎，徐二先生，深更半夜的。在这转悠什么呢？ 我东西落在店里啊，我特意回来取一下红三兄弟 啊。 你这么晚不在家休息，你在外边转悠什么呢？ 你说呢？ 不知道啊。 我主子陆凌春不知道被哪个胆大包天的小白脸给勾得跑了，我现在无事可干，只能另谋生计啊。哎，你猜猜我现在做什么？ 做什么呀？ 捉鬼。 哎呀，红三兄弟啊，这大半夜的不要开玩笑了。 你看看我像开玩笑吗？我告诉你，我真的在捉鬼，专门捉那种携款潜逃不知死活的痴男怨女鬼。你见过没有啊？见过告诉我。 没见过呀，没见过。 我怎么觉得你见过呀？哎，雪儿，你现在带我去见他们，还是等天一亮我带人一起去见他们呀？哎呀，我不跟你废话了，我知道二奶奶现在就在你店里头，你现在告诉我你们还能做人，晚点告诉我香露你们就真的只能做鬼了。 啊，不是红三兄弟啊，你往后看。 谁 你瞎。 哎呀，真的像是你跟米夏藏店里头的啊， 预料到了是吧？哎呀，这个红三儿揭穿了薛二的这个谎言之后呢，就跟他一起到电影里见到了陆凌晨。 哦，真见到了， 啊、见到了啊！昨晚大家看了没有啊？嗯，其实这段戏还挺扣人心弦的， 挺感人的呢。 啊，嗯，其实我当时看这段戏的时候，我在想，我心里也挺紧张的，我在想、 想米夏， 不是是。对，我在想米夏会不会也在看这个戏呢？是不是？啊，虽然他今天不上节目，是不是？啊，我在想，那个张曼玲会不会在旁边猫着呢？ 哦， 会不会跟踪他呢？ 哦，说不定人知道这一点。 因为当时我在看前面的时候呢，就是红三退下去之后呢，这个霍天红啊，往张曼玲那使了个眼色。 哦， 哎，张曼玲后来也说了一句话，说看谁先找到。 嗯 嗯， 我就在想，哎呀，会不会突然杀出来，还挺紧张的。我们也不 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哎、是、嗯，但是后来没有啊。当然，这个红三啊，说服了陆凌春拿了铁券，并且想了一个计策啊，让他们俩呢安全的脱身。 嗯， 然后他再回到这个霍天红那儿复命，说是陆凌春从安徽老家把这个铁券寄给了他， 寄把信寄过来了。 但是呢。虽然骗得了霍天红，张曼玲不相信呢。 嗯， 而且哈、啊，这个张曼玲，你看他平时好像有点勇有无谋的感觉啊。 对，像个莽夫。 哎，但是呢，他从红三边上走过的时候，闻到了身上陆凌春的香水味儿。 火， 那歌怎么唱来着？ 你 有他身上的香水味。 擦干眼泪。下面不会唱了。 犯了罪。所以呢 啊 又有了下面这一段， 就是他有疑心了、 啊、杀气腾腾的对话。 嗯 啊，那接下来呢我就应该扮演红三儿了啊，给你一个机会。 哦我演张大帅。 你是不是一直有这样的渴望？ 哎呀，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就姓张啊， 聊哎呀妈呀，这人和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好，来听一下啊。 小嫂子有消息了啊。站住！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啊，铁券找回来了，两位老板让我下去。 哦，铁券找回来了。 嗯。陆凌春逃回了安徽，把铁券寄给了红三，还写了一封信。 小嫂子真实抬举啊，人一离开上海就把东西寄回来了。 这么说你没见过二奶奶啊？ 我没见过呀。 可是信件从安徽寄到上海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啊，你是怎么联系到他的？他又怎么知道我们需要铁券呢？ 我没联系过二奶奶，我想二奶奶拿着铁券走也无外乎是怕霍老板找到他以后他有个筹码能以此谈判。其实铁券对二奶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人他离开上海到了安徽以后肯定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索性把东西给我寄回来了。 哦，滴水不漏啊。可是如果我现在派人到邮局去查，我能查到什么呢？ 大帅您去查就是了。哦，难不成大帅你以为这封信是假的？二奶奶捏造了封假信让人给我送到家里边，这不可能啊。你们一直在搜二奶奶的人，如果她有这样的行动早就该被发现了，是不是？ 漂亮，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啊。 大帅，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如果你敢骗我，我就会要了你的命。 其实这段戏如果大家能看见我们演就好了。 啊，为什么？ 这肯定看起来比单听这种冲击力要强一点。哦， 我以为你说看见我帅呢。不是张大帅吗？ 哎，真是啊，张万林在戏里叫张大帅。啊，这个是狠角色。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演员本身他演过很多， 就是大家也很熟悉这个演员是吧。 啊，他在这个琅琊榜里边不是演过那个就是谢玉吗？ 哦， 但他不是演的这种心狠手辣的。 明白你的意思了。刘奕君， 哎， 他原来演的都是那样的， 演的是腹黑的那种感觉，是吧。但这次呢确实就是 就要表现出来很 凶悍， 对， 是吧。手辣，这种感觉。 哎呀，这个跟我这个本人差距比较大是吧。 不是本色出演。 哎呀，挑战性，挑战性。 好，那我还是红三儿。但是我们这个音乐呢是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音乐，是吧。 啊，你的意思这风格得变一下。 那试试啊。 那就试试，试试吧。 啊，试试吧。啊， 站住，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铁卷找回来了，霍老板让我下去。 啊，铁卷找回来了 啊。 小嫂子真是抬举啊，人一离开上海就把东西寄回来了。你没见过二奶奶呀？ 我没见过。 啊，可是这信件从安徽寄到上海至少需要3天时间，你是怎么联系到二奶奶的？她又是怎么知道我们需要铁卷的？ 我没联系到二奶奶，我想二奶奶拿着铁卷走也无非是想霍老板找到她之后他好有个筹码来谈判。其实铁卷对二奶奶并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人到了安徽以后肯定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把铁卷给寄回来了吧。 哦，公子儿 啊， 滴水不漏啊。可是我现在派人到邮局去查，我能查到什么呢？ 那大帅您去查就是了。哦，大帅，你以为这信是假的，二奶奶捏造了一封假信送到我家里，这也不是不可能啊。你们一直在搜二奶奶，她要是有这样的行动那早就被发现了不是啊。 漂亮，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啊。 不是，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红三儿，如果你敢骗我，我就会要了你的命。 嗯， 香露， 嗯， 如果你敢骗我，不是我大帅要了你的命，而是高磊要了你的命。 来吧， 哎，是咱们出发吧，要了你的命 啊？为什么呢？ 你看啊，电这个音乐吧一点都不怕你。 是我也觉得，啊，这都是你闹的 啊。那咱再来一段吧。 啊，再来， 你能吓着我吧。 我吓不住你，还是米夏能吓住你。 哎呀，其实我觉得 这段 情节 有意思， 挺有意思的。 嗯， 哎，这个红三的戏份比较多，因为最早我说这个戏吧，大部分啊大家都在按证据演，除了这个红三儿他在演这个像诙谐幽默啊，或者是搞怪这种，感觉呢就有点脱离怪怪的， 他一个人无厘头 啊。对，但是最近这几集确实哈，他的这个演技还是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就演这样的戏我们更爱看一些，说实话啊。不然你什么体会？你看他能塑造红三儿这个比较讲情义啊，善良，另外呢把那种紧张的感觉也演得很到位。此外呢就是也能够反衬出他的对手戏，就是霍廷红啊， 张万林 啊，他们的这种性格。 哎，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段戏啊，不管是节奏安排还是说这个剧情的这个设计，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让我们看起来比较过瘾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刚才你说他帮二奶奶这一段啊，事实上自昨天很多人看的时候可能也就发现了，你像张万林都能猜出来，都能怀疑，一样的这事儿啊，霍天红他们啊这心里不能说他不清楚啊，是吧， 是 一方面您这戏演的不足啊，或者说您这造的这证据它有漏洞啊。 嗯， 你说张曼玲要真去邮局查，他能查出来什么？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台词，对吧？这之后该怎么办？大家昨天晚上看的时候可能也在往下猜。 我估计这戏就到这儿了吧。 你是说远大前程就到这儿了吗？ 不是，我就估计这个理念的戏是不是就到这儿了 啊？希望到这儿，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吧？ 我分析啊，为什么呢？因为 就是你现在你不太喜欢理念这戏了是吧？你希望它结束了是吧？ 对，原来我还是有一定的期望的。我那天 你上回说过， 你瞎说过 啊？对对对。但是后来我就看他们那个。PK 的时候啊，这个要演这个战金山、 同台 打擂台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一段戏稍显、稍显这个草率，为啥呢？就是在剧里面好说歹说是吧、这个李念演的这个角色他也是一个名伶啊，是吧？当时上海滩就是非他或者说那对方叫什么来着，叫玉， 就是那个被杀那个， 对，他们俩 他们俩是一个陆凌春、一个是玉什么来着， 不记得， 想不起来了、对、总之他们俩是头两把交椅。但是呢他在准备上场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太怯场。 明白你的意思， 没有名伶风范， 气势不足。 是， 就是你说的这一段呢，其实结合我们昨天看到这一段啊，他也有这样的就是不足的地方， 也有， 比如说他们说了、说这个你很长时间没有露脸了嘛，对吧？你都跑了，你私奔了，然后这红三找到你了，找到你了，你看你那个是不是那个表演不是特别特别的实在、你没有表露出来应有的紧张和见到红三之后那个复杂的反应， 哎， 还是有一些表面的地方。 是， 其实挺喜欢李念的。 这长得还挺好看的。但是因为这个戏里面的这个配角实在是太强大了，是吧？太强大了。关于这个剧情我估计应该差不太多，如果在此再纠缠下去的话呢，也好看也不好看。 此话怎讲？ 好看就是说你考验编剧啊，你还能怎么演，对吧？就是我真去这个邮局查了该怎么办，是吧？但是不好看呢，我们就怕这当然演的让我们失望，有可能 耽误了底下的进程，远大前程嘛， 对。当然我想成功的影视作品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套路的问题，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在下半段呢我们还会来讨论一下这些戏里的所谓的套路。此外在第一次我们跟米夏聊这个戏的时候，我当时就有过担忧，我说这个戏会不会有广告植入呢？ 啊，这戏能有广告植入？ 你看是不是， 这不是年代戏吗？怎么广告植入？ 年代戏怎么广告植入？是不是 啊？这有套路。 有套路啊。当时我没在想这个怎么个植入法呢。好像已经有了。 有了、 已经有了。 我还没看到。那一会儿你给明示一下啊。 那我这不成广告了吗？还有就是你看郭采洁怎么样，就是本来都是一群这个啊， 好啊， 普通话还比较可以的， 特别好 朋友在演， 特别爱看小时代。不是那个 小时代， 我说特别爱看这年代戏 啊，突然出现一个台湾腔 啊。你的台湾普通话是吧？ 这个普通话会不会有点跳脱呢？我们下半段接着聊，稍后见。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0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恰似上头绿衣签，长亭晚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赏花，动机为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让我们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东长安街以长安街为节点，王府井路口南北双向，正义路与南河沿大街的南北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张帆。 今天我们继续来追远大前程。刚才说了啊，远大前程呢，目前进入了一个小高潮。高潮当中呢，就是有人要离开啊， 有人 要退场。 对， 有人要失踪和消失。其实这戏我觉得，既然是在那个年代，就应该出现这样的悬疑、紧张、刺激的成分，而不仅仅都是搞怪。 我们今天其实看到很多历史那个时期的一些故事、传奇故事，都是以那个大背景、大时代为背景， 对， 然后讲的就是一些悬疑啊、离奇的故事。 是，因为这个戏的监制、编剧都是陈思诚嘛，所以我觉得编到这儿，其实也能够。彰显出他作为编剧的一些功力，因为你要在一个就像戏剧所讲的三一律一样嘛，你要在短时间内制造一些冲突矛盾，还要逻辑上说得通啊，说得过去，这是你的这个本事。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啊，肯定会说邮局啊，都说邮局了，会给解释，要不就不会说了。 苗某人这个观点还是比较这个客观的， 这是我们期待看的，是吧？就是你出现了一些梗，或者你出现了一些线索，你最后你别看他叫什么。叫就跟那楼似的修到一半叫什么烂尾、 就是希望他不要，是吧？ 另 外你刚提到他的功力，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冲突呢他在唐人街探案里面他搞得很好，希望这个电视剧里面也一样。 是最近我觉得因为舆论呢还是分两派，有一派呢认为这个他的这个勇气可嘉， 力挺 啊，还有一派认为呢还是不要去演戏了，当编剧吧。 我的天哪，人家可是演员出身的。 是，但是我觉得还得佩服一下他本人。他就为了自黑自己，或者说呢，就是 无所谓啦、他还在自己的微博上转了一个帖子，那个帖子是一个小视频、就把他的戏都给删掉，或者打了一个什么头像。 哇，这个剧吗？ 啊、这个剧 把他的戏都删掉、 就是一个节选几分钟， 然后也可以成一部戏， 就五分钟吧，还几分钟的小片段、然后 意思就是没他也行 啊，还被陈思诚给转发了， 太好了。 嗯，所以我觉得作为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没有谁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放轻松的态度吧。 你不认为是公关做得好吗？ 好像什么都是套路，是不是？ 哎，这叫说到套路 啊！绯闻也是套路。 刚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能这样是吧？ 刚才你不是说到了吗？这个力挺的是一派、 哎， 另外一派是反对的。反对的认为最焦点问题就是套路，太套路。 因为你没有一直在追嘛，哈。所以 我是追着你来的， 追你下来了，你下跑了。对，你感觉一下，你从里面看出了哪些套路？ 其实套路的问题，你们之前肯定都谈过了。我就是 你是新观众， 小范围的这么罗列一下。事实上就几点吧。首先呢，这个套路就是模仿套路比较严重，这个肯定是你们说过的啊。 是。 其实，在当中看到了很多这个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各种关于上海故事的套路式的剧情 啊，编剧的套路， 小人物啊成长，然后进入黑帮，最后、良心觉醒啊，等等等等等。然后再有就是大时代背景当中呢，有很多故事呢被拿来移植，然后改名换姓啊，套用新的故事，这也是剧的套路之一。 大时代， 大时代，对，大时代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我一直跟向路说，我说我怎么老看老觉得，哎，你周星星啊，还是周星星是吧？老有这种感觉。 对 啊，这个套路其实很多。刚才你也提到说吐槽的套路，大家在网上这种议论也很多嘛。 对，其实我客观的来说，咱们不向谁致敬。你就是用自己的理解去演这个戏。可能反响会更好一些。 我想当时周润发在接到当时许文强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是没有套路可循的， 他只能从历史里面找点套路， 他依然成就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相关演员的演法不一样。所以呢，我认为每一个这样的剧或者每一个这样的作品，一个人应该是有自己的个性。 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里面的各种方言吧。这戏听出了普通话 啊、 上海话， 对，上海话很关键。 哎，你会说吗？ 农感说，真不太会讲，弄几个小菜吃吃，这个不算上海话， 上海普通话， 普通话了。 还有这个山东话， 山东话啊、对，还有安徽话， 安徽话， 安徽话 是吧？是王亚乔嘛？ 汪雨乔 啊，汪雨乔、 你一下就把人原型说了 啊，王亚乔 揭露了真面目。 一会儿我们还说， 对， 还有什么话呢？台湾话。 台湾普通话 啊，台湾普通话，这个郭采洁演的哈，这个大小姐于梦竹，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嘛，顾里嘛， 我觉得现在 顾里说什么话，就应该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现在观众更加宽容了，他不会太在意，就是说啊，这个演员他就是台湾的，或者他就是 哪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对，不太在意。 如果你不知道他来路呢，你就会突然一下觉得， 哎呀，怪怪的是吧？ 跟别人都不在一个频道， 哈，真是的， 哎呦我的天哪，哎，你别说，你学像。 不要这样子说啦，人家是湖南的啦， 湖南吗？不是， 不是台湾，不说湖南。 好好好， 这个戏呢，他演的是一个大家小姐哈，上海商会的会长。其实呢，导演 会长的女儿 啊，对对，女儿。导演尽量减少他的台词，而且他呢也会在演的时候很努力的接近普通话， 普通话， 但是还是感觉很有差距。 对，我看到有人说他那眼睛已经会说话了，那么大眼睛啊，就不要再说话了。 是，这反正也是一个可以聊的槽点哈、 但是事实上，这个因为设置这个人物呢，是说他应该是在上海那个地方出生长大，然后去法国留学，然后回到上海的，结果呢，他这个好像是去台湾这个上学去了，是吧？回到了 上海。如果要编一个现代戏啊，这个2018版的《远大前程》啊，一个北京姑娘去了。法国留学回来， 我的天 哪， 或者去英国，不是去的俄国是吧？ 伦敦这下回来应该是怎么个讲法呀？ 北京姑娘，法国留学， 英国留学， 英国留学， 你也不会法语、 我的老天爷呀！这北京腔再加上伦敦腔的意思，这还真不会。您给学一个啊？您这哼就是啊， 哼，今晚吃啥呀？ 哎呀，您这不像，您这还是像从长沙留学。 Hi, taxi, 打表吗？ 长沙留学， 长沙留学，都知道你 湖南人。 好，再来看第二个槽点，就我们刚才说的广告植入，你硬是没看出来吗？ 我真不知道。 其实在第一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在商量着啊，说如果我们是投资人，广告商， 你怎么要求？ 怎么在里面加入 广告？ 果然在里面还是看到了什么酱油啊，还是什么料酒，还是什么醋啊，那个牌子就有了， 就是过去一直沿用到现在那牌子。 我后来在网上还搜了一下，那牌子现在还卖。 那也就是说是老字号喽，是吧？至少你得有，我想想啊，三四十年代，不，那应该写的是三十年代一直到现在。 对啊。 那怎么着也得有百年历史啊！不是，有70多年历史，应该 有。你真没注意？ 没有，你给说一下那 这料酒现在10块钱一瓶，10.8块。 你能隐晦的说一下那 三个字的？ 怎么？哎呀， 大家都没注意吧？好几次了， 真不知道。 对，还有就是前两天出现一个什么面膜，据说这个 你别着急， 面膜 那个时候有面膜吗？ 他不是叫面膜，反正就涂脸的。林一和于梦竹为这个还差点打起来 了。我知道那个，就是在那个店里边，俩人要争那一盒嘛。 哎， 后来那个红三使了一计，他把那东西买回来，他便宜买回来，他送给那一爷了。 对， 就那个 啊。你说这个 那也有牌子？ 会不会？这个我没注意啊。但我们的编辑提醒我们了，小松说了，说你要注意。 哦真的？ 还有， 我就要说，女编辑就是不一样。 嗯， 她注意的就是化妆品。 你看看是不是？我就注意吃了。 你应该把那化妆品便宜买回来送给他。 还有我就一直在想这里面的那个鸡汤馄饨， 这也是广告， 目前没有出现名字，但是你说以后做馄饨和水饺的会不会去找他这个演员代言呢？ 天哪， 会不会呢？所以算是我们的一些歪想， 你的臆想了。 臆想吧啊，因为现在呢，就是在网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哈，它中间会插广告。你看了没有？中间插的广告是 我花了钱，我是会员， 我也是会员的， 我是 VIP。 那他怎么还给我插呢？你是 VVIP 吗？不知道在演完这个戏之后，有没有广告厂商找这个红葵花的饰演者李萍啊，卖水饺和 馄饨？ 哦、 但是让馄饨这个东西呢，因为在我们看到年代戏里面经常会出现。 是，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在看哪一部戏里面就出现了馄饨啊，吃馄饨，然后在馄饨摊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件，就是大侠霍元甲。 哦， 霍元甲有一次在吃馄饨的时候被人暗算，然后暗算他的人是用胡椒粉撒了他的眼睛，迷住以后跟他动手。 好， 哎。这也是你看民国戏啊，就爱用馄饨做文章 哦。但是他这个里面出现的频率特别多， 特别高， 哎，特别多， 是不是？陈思诚特别爱吃馄饨。 哎，说到馄饨，上海有一家馄饨店，我特意 啊，这真的 去吃了。每次去上海，我都会去一次。有一次收摊了，收摊了之后，那个馄饨店是几位老人家开的，而且当地也特别好，就是因为要整治啊，他们那个地方就没有了，后来有一家公司和那当地的工商局特别。啊，为他们租的地方还给他起了照， 又给他恢复了， 恢复了。 哦， 去那儿吃的都是附近的街里街坊老人家，而且做馄饨也都是老人家。我有次去，他们那个已经不做不卖了，过那个点了，但是老人家特别好，给我买了，给我打包了好多，同时还送了我两袋冰，放在边上冷藏一下 。 对，冷藏一下，冰镇一下。我说我要回北京，放在箱子里。大家想知道是什么吗？ 你是要开他们家在北京的分号吧？ 真的特别好吃。 哎呀，这个、 可是我也不能说呀。 你这吃货， 你 说人家远大前程，你就说成馄饨了。 哎，但是 你们今天这一集是专说馄饨的。 不能说这个线下的馄饨，但我们可以说说线上的汪雨桥，好不好？ 汪雨桥， 哎，这个。张帆是吧？张帆从小就看他的故事长大的是吧？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汪雨桥这个人物啊，一开始一出现，我看看他三个字的时候，一看他干的那事儿，我就想到了一个人， 猜到了是吧？ 就是对，你刚才在一开始也提到过他的名字。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汪雨桥在戏里是一个斧头帮的帮主， 对， 他用道具在戏台上刺死了警察局局长徐国良。我们来听一段原音重现。 今天我要登台唱戏 啊。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只管这样跟陆凌春说就是。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不错啊。 怎么样，很紧张是吧？ 嗯， 虽然没有几句话， 一段刺杀戏。 对，是的。其实这个演员叫连奕明， 嗯，首先非常的有名。 请大家猜一下，他和剧中这个二弟的扮演者， 你说张万林吗？ 刘奕君，谁大？ 哎，这两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奕字，而且是同一个奕。 对，谁大？ 谁年龄大是吧？ 嗯，对。 据我观察，反正一头白发，这摸一瞧显得好像大一点 啊。那你先说说连奕明这位演员，还是先说说这个王玉桥啊，这个原型？ 其实要说到这个原型人物，可能对于很多喜欢这民国历史的，有些朋友可能比较的熟悉 啊。且听张范一道来。 这道不来了，一是里面一也是吧？王亚乔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就是王玉桥他这个人物的原型。王亚乔呢，应该说是一个。怎么说他应该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但是也有人说他叫暗杀大王。 嗯 啊，因为他从事的这一生从事的就是刺杀这个行当。 嗯， 早年间他是跟孙中山先生干，在合肥组织过军政府啊，当时合肥独立跟他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合肥方言也是从他那个帮派里面来。 是， 他手下都是讲安徽话的。那么1913年的时候他到了上海，16年还参加过讨袁护国运动。 嗯， 这是非常大的这个民族义举啊。然后1918年作为南方代表呢，到上海参加了南北议和，1920年又到安徽安庆，当时干嘛呢？反对军人干政，然后再次亡命上海，就是跟上海又有不解之缘。 是，据说杜月笙都怕他。 这个他在上海是很厉害的，因为为什么？就是这个里边是斧头帮啊， 嗯， 他是创始人啊。 是， 然后他这个斧头帮就是威胁到了当时的像黄金荣、杜月笙，我们看到的这三大亨啊，其实都是这里面的原型人物改编的啊。 其实戏里刺杀这个警察局局长徐国良这事儿是真的， 真的。但是这个梁字不是那个梁，是梁栋梁之梁。 嗯，是， 哎，真人物。 嗯，真人物啊。他还杀过谁呀？ 杀的人比较多啊。不是，他刺杀就是刺杀的人比较多。 嗯， 他杀了徐国良之后，他后来呢？第一，他刺杀过汪精卫， 嗯， 然后他甚至还刺杀蒋介石，但是未遂， 嗯，是。 后来他就一直遭到通缉，他在抗战期间其实刺杀这个日本扶植的，就是当时的日本侵略军扶植的这些汉奸， 嗯， 伪政权， 嗯， 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臣。 对，毛主席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叫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嗯。 在这个戏里面哈、连奕明这个角色演得也非常好， 就是刚才大家的扮演者。 对，刚才大家听到那段没有太多的对白哈、但是呢，这个连奕明这个角色本人，他呢是1992年就进了国家京剧院。 哦， 哎，另外呢 92年过进的国家京剧院，那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人。 是，他也参加了很多电视剧的这个指导和主演工作。 嗯嗯， 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 老影视人了。嗯，是吧？ 就去年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有他。 哦，那个剧版的是吧？ 对对对。好，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们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啊。 啊， 就是 你还想问年龄的事儿？ 刘奕君和连奕明谁大呢？我查了一下 啊。 刘奕君是70年的， 就是张万林是70年的 啊。这王玉桥， 王玉桥是 扮演者，连奕明是72年的， 但是他头发白得早。 所以我们就能看出来，真的好的演员他能够塑造出的这个角色的年龄，有的时候是有跨度的，是有跨度。你再看他别的戏的年龄又不太一样。 你反正节目结束了，我还得查一件事儿，我得查这张万林大呢还是汪雨桥年龄大，这样我们就有判断了。 啊，都说这个戏呢是顶配啊，确实这么多的配角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话题可以演绎。 是是是 是， 每一个配角都是大腕儿 啊。是，那至于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牵扯纠葛缠绵啊，动人心弦，我们且听周六我和米夏的演绎 啊。好吧，异次元已经急了，他说米夏姐还没回来吗？那谁啊？ 他应该 跟今天香露在这搭了， 他应该在地铁里了。 他周六才能回来是吧？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是张帆， 我是香露， 再见 再见。